好，欢迎翻到嚟 Otta Channel 第二回合嘅 Elo Game 古灵精怪东南亚大会。 东南亚，啊，介绍自己先啦。 我杰特， 啊，苏迪啊， 系乜嘢？ 即系继续上一回嘅组合。嗱，上一回咧就硬出咗喺嗰度，就系啲 Elo Game 嘅怪异表现手法。 啊， 即系嗱，咁咧呢个咧，我就要讲一题。其实呢类其实无论系咩嘢都好啦，即系你咩喷到四围都系 超粗、超长、超长。 嗰啲视觉效果表现系嘛？ 喂，大佬，我觉得喂你嗰度，我谂你攞尺量60cm 都有。喂，大佬，赌民都系得30cm 啫，你多咗成倍喎，唔加咗，即系。 唔系，所以咪后嚟咪有啲咩兽人系咯，即系兽人系咧就可以几粗都得啊嘛。 马栏咁粗啊？ 即系无限画幅噶啦。 即系比马栏 咁粗。仲有捉手系啊。 嗱、啊，捉手系就简单嘅啫，松手系因为我唔想见到条仔喺度，就系咁简单。 唔系人讲有套漫画讲过话，点解中意捉手系咧？因为博爱啊， 唔系捉手系 方便啊， 方便啦、 啊。你因为人得一条捻嘅啫嘛，系咁多嘅啫。 一来啦，二来即系唔会即系抽离啊，将个蓝布。 唔系同埋一样嘢就系佢可以玩到好多，现实玩唔到 嘅 系 啊，咁系啊。 即係我做我玩 HGM 唔係我睇 HGM 都係要佢唔現實啫，大部分係咁睇。我先唔講嗰啲睇 AV 睇嘢硬唔起嚟嗰啲，好似我啲咩咁啊，就嗰啲就唔計，即係嗰啲大部分都係要佢虛構夠就超現實啊嘛。即係 其實好多都係嘅，你摸我捉手係頭先講嗰個啲痴漢都係。 嗱，佢痴漢頭先我講啊， 等先痴漢先，我捉手先。 係，即係我哋嗱，佢你要睇嗱，同埋你睇唔到男主角。佢可以做到各種動作，你可以你捉手可以卷，可以揸，可以插，可以做好 多 動作， 真 係可以個人體過去做，仲 多用多用同捉手。 哦，呢個再另一樣嘢 嘅，係另一個境界嚟㗎啦。 所以佢會好方便，最緊要係係方係再方便去做嘢。即係咁，當然啦嚇，呢個其實就算係人，因為人嘅話，如果係仔嘅話，你正話你正常位，你由背後影過去。你见有你你仔真系要变隐形人噶啦嘛？ 隐形人咯，通常都系咁样表达噶啦。 啊，隐形人剩翻条屌系有色噶咯， 有黑影咯，有啲人黑影都冇。 唔系影乜？ 有啲嘅咪见到条女坐喺度，系唔知点解个嘢俾人抹开咗嘅。 张咗咯。 唔系你好似幻象社嗰啲咁咪好啲，咁咪好少少咯。你 3D 嗰啲可以有得你拣咯。 哇！但我转到头晕。 系咯。 我唔系转到你头晕啊！你可以拣个男主角系实心嘅， 系 得条线嘅，定系影都唔见咗嘅。 即系有咩选择啊？呢样嘢就几睇贴计呢样嘢，其 实咁因为 3D 容易做嘛，虽然 2D 嘅我都见过，但系咁又咁 唔系，但系即系比较黑成本啲咯， 涂层啫嘛， 系咯， 一日啫嘛 ，3D 又但系 3D 出啲画过咁，基本上系 系咪唔系话涂唔系唔使画过啊？ 我知即系 copy 你都要做嘢噶， 唔系 copy 嘅涂层，直情系加个涂层落去， 我啲染上去， 直情系 layer 嚟，即系。你个 layer 又好得意噶，即系你话日本 HGM 大家仔咁，大家知噶啦。 纸板， 唔系大家话但系呢个话，因为咁讲呢个不成，我唔知应该系不成名规定啊，因为冇真系写入法例嘅，即系呢个呢个性器官要打格仔啊嘛。 啊哈！ 但系液体系唔使噶嘛。 嗯。 就系有啲人咧就系打完格仔先上液体，然后咧啲液体系多到咧几乎遮住晒个性器嘅，即系变成咧就系基本上个格仔咧打都等于冇打。 我计算 唔系直情，干脆用液体遮住算数咯。都系见到系。 而家 即系有啲漫画，即系我唔讲知知啊，即系漫画入边都系呢个做法，系啊。即係乾脆算我唔中意開台， 眼不見為淨啊嘛。 嗰啲所以而家好多舊作嘅都出呢個陰謀修正版。 我就頂你唔順，大佬你即係點講啊？ 唔係嗰陣時興係話係光脱脱噶嘛，但係依家要 而家有唔係而家咧就叫做咩？可以選擇有冇冇冇。 嗱，你有得假仲好咧，你千人真係點講啊？你唔好太強制，仲要好 Q 龍，大佬。点讲啊 ？A V 太浓嗰阵， 你做 A V 都睇啦，你冇去到 H game 反而 A V 一定睇啊！你放心啊， 唔系啊，有啲 game 我有啲低成本 game 仲话到明噶，我拣开翻份量噶，大成中 型中型有冇咩倒三角啊？咩梯形啊？嗰啲咁啊睇啊！ 呢个就唔关大唔大事咁啊，佢贴心唔贴心啊？喂真系好认真噶喂，有啲人系真系唔中意拍到四围都系。有啲人第一又佢 即係少量中量大量 啊 ！game 係好多嘢揀㗎。第一咧就係定係 default 中出定係 default 外出啦。 係啊，呢個最基本啦，呢個其實 係。定係出選擇俾你揀啦。嗱，唔係點解咧？點解呢個自動選擇好重要嘅？因為咧，如果撳 auto pay 嗰陣時咧，其實咧大部分情況下，如果你真係攞嚟用緊嘅話咧，你係冇 手 去控個 mouse 嘅。 當然啦。 所以你一定係自動選擇嘅話，我就唔使去撳佢。嗱咁，但佢仲有個係咩咧？ 巨中粤评语， 啊、 即系角色咧啲语量系俾你拣嘅。 你左翼进英嗰间 G J 就兴嘅。 诶、佢仲有肤色俾你拣添。 左翼进英好离谱噶，佢间公司佢曾经出过一套嗰啲叫做。L game 咩砍嘅嘢咧，俾你自己去拼啲名拼啲名场面出嚟，即系做咗出嚟，哇咁都得啊！ 系啊， 咁实有噶啦 ，RPG 有啲乜嘢？ 佢系嗱，佢都有俾几个女角，俾女角你拣，又俾个背景你拣，又俾对白你拣，咁你自己做一个 L game 嘅人，顶佢个肺！ 啊，咁你方便你方便你咪方便你玩啊玩嘢啊嘛，嗱、啊，仲啊唔止仲有噶，诶点话你啲附加啲份量有得拣啦、 啊， 你要小胜就好，即系好 嘅， 即系紧流出嚟少少嘅啫， 小胜中胜大胜特胜， 你啲特胜嘅话咧就系喷到四围都系水喉， 借晒会， 大佬我要你碾爆咗出晒枪， 即系个雨量嘅话，雨量嘅话你够超雨嘅话系讲紧大到喂大佬你小姐你真系去做一做手术好啲，即系唔。 唔系，连个肚都遮埋。 遮住拿手，遮住嗰啲咁大雨，雨大到咧，你有病噶啦，你 反而GJ其实近年系出咗啲唔同。出咗啲唔同类型，系出咗 SLG 个 GJ 社近年 系，系一只啫嘛。 仲有啲系领话，有毛冇毛啦呢啲，毛都有得，有毛冇毛，小毛吓， 中 毛 加中毛， 即系同埋就系 加少啲反而 断面图 啊，断面 图 哇呢个嗱，呢个 两样嘢啦， 我开乜嘢？ 呢个万恶 呢个唔系呢个咧系嗱，我讨论当时开乜之前讲咗就系应该喺漫画流过嚟嘅。印象中都系出之前应该嘛，二千年有，但系近呢七八年就先流行起嚟。 嗱，喺漫画 偶尔有咯，但系唔系大众咯嗰时。 喺漫画嘅话咧，系九四到九七年附近开始出现嘅，但系主要系出现喺啲啫，系近乎系猎奇级嘅程度先会有嘅，系讲紧系因为真系攞条真系几乎系马骝嘅物体，或者真系马骝啦吓，怼到顶到子宫，佢不过佢要点表现咧？除咗佢突咗个肚出嚟之后，佢就直接俾个断面图，佢就直接俾个内窥图嚟劈下咯。咁你如果但系后屘又变成大家发现好方便啊，因为你话啦，你成日你小说就可以 直接功能刺激啊嘛呢、這个。 你如果你小说或者系 AVG 嘅话，你可以话、啊、哦咩顶到子宫， 唔系唔系子宫系女咋 ，Oku 咋。 唔系我知啊，我已经 冇嘅嗰阵时边有嗰个字啊，大佬。 啊，佢讲紧系咁样，但系问题就系、是，咁我唔系要搞到马骝咁恐怖，咁我又要我又顶佢话佢顶到子宫，咁佢突唔到出嚟个肚嘅话，咁你唯一方法就 系 片面图， 系片图系啦。 咁咧，咁慢慢由个漫画咧就。 简单容易 过渡埋到去 H G M， 咁大概系二千年后。 我第一个印象好似系呢个 Elise 嗰个叫咩？莉莉亚机器士。如果我见到 Elise 哦 Lily 啊， 系啊机器士莉莉亚。如果喺度见第一套， 我唔记得咗，但系我 唔系佢应该 系动画咯，即系我冇玩过原 作。C L L 呢个画家系好中意画呢啲嘢。 因为其实都 因为我成日话真系算系以乎大起喎咁。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好明确一个 咁系咁啦，二千年初啦，差唔多开始出现。咁咧，但其实呢个嘢系另一个调翻转，有个第一个问题就系咧，佢占咗个角，你最少要占个角啦。 系啊系啊， 所以后屘又再进化就系你要开就揿就开 setting， 有地方你开关嘅。即系你中意睇你咪开咯， 系啊有同冇， 仲有好似啲接吻咁样条脷伸出嚟嗰个，又整只角俾佢咁样。 嗰啲吸烟啫，嗰啲 系啊，即系佢有冇吸烟俾你睇？咁佢有得 set。 即系惨啊！啲 H G M 都要吸烟啊， 有唔系嗱 机智专利呢个 吸烟我记得咧我最早咧即系唔肯边个肯定话系个系入边 shop 嘅，又系边 shop 啲好嘢嚟嘅，佢就开始玩咗咩啊？cut in 大特写，即系突然间画面有一个角落头嘅大特写，啲切面图啊，大特写画面出嚟。 整条龙都试过啊！ 即系嗱，咁除咗 cut in 咧，除咗呢个断面图咧，仲有另一样附加可以加咁嘅就系呢个叫咩啊？二星字啊， 二星字， 即系好似漫画嗰种。 早做嗰只， 唔系早做嗰只，即系你早做嗰只，你硬起嚟，硬起嚟， 个个嗰啲。 其实咧，点解搞到好似上紧新闻堂咁嘅搞到？ 吓你先知啊？ 系啊，根本系新闻堂嚟噶呢个。 大家系点啊？点咁样会觉得兴奋咁好嘅？ 咁你直接望到嗰个兴奋啊嘛？你唔 需要 睇， 虽然都更加套装， 即系唔使好多同黄则基嘅解释，直接话俾你知系嗰样嘢。 当初我就已经讲啦，呢个 H game 最终目的都系 H， 都系满足你嘅性欲，甚至就系个人自己啦。你系你咁 直接简单咯，所有嘢 任何表现冇唔需要个合唔合理，只需要你表现到佢。 唔系我只系觉得即系全部啲纸本图系画错嘅，我觉得系。 啊，画错冇，唔系， 画错 好 紧要，画错 真系，即系某部分嘅比例，我觉得即系其实有相确，我都系。 你如果讲画错，即系如果拆开嘅，你讲漫画不如讲 type 九十啦，佢啲人全部食晒橡皮果实噶，大佬。 就系 咩？伸缩系啊，呢、這个。 实际上，女性嘅阴道咧，长度平均系15-20cm，平均有超过嘅，大概呢个数。咁我就当你见到系岛民30cm啦，佢系可以扩张，最大可以扩张两倍以上，即系好简单。你谂下，仔都可以放咗个，可以生个出嚟咯。即系你嗰条马捻又如何啫？即系其实系扩张咗，即系所以话啲什么顶到去咩系，其实咧系冇乜爆你嘅。 因为睇落隔膜。 但系问题就系、呢个唔系讲合唔合理，系讲紧你爽唔爽，爽唔爽？因为你 真系纯粹呢样嘢。 只要你刺激到观众嘅性欲，你无论你几唔合理都好，都系、OK、 真 系 视觉行 先， 视觉主导系啊呢样嘢。 啊，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是、一个。 即系我唔讲声嗰边先，即系讲声其实好似冇乜点样嘅做声，唔系声咧就最流行一种好干嘅声咧，以前以前 变形声， 唔知唔系系佢字幕咧，佢如果佢讲淫语即系特别字眼咧， 就会嘟福字嘛， 唔系有啲就嘟，有啲就唔嘟，但系个红字套起嚟，即系话。佢讲埋个字眼咧，佢都红咗喺度，套红嘅，千宝啊，红字套得嚟， 太拉咗啊， 系啦，太拉咗，激你唔到。 落 O 字，我落 O 字代替啊，嗰啲吉吉吉嘢。我其实我唔 系 好明点解要服字啊，因为真系冇规矩，冇规矩。 即系冇专登规矩嗰啲样嘢嘅。 系啊， 都系自己 怼落去。 甚至有 Esop 曾经出过只 game 系为个比喻无修正，强调佢个讲呢啲对白系唔会修正嘅。 我头先讲嗰样嘢，子宫都冇出咯，早期嗰阵时。 系啊。 都系讲里边嘅啫嘛。 吓，咁咧，咁就最多呢，佢要讲字嘅话咧，咁啊，佢啲声咧，我一定要吐槽嘅，就系、是、有啲，我唔知系佢嘅本人系咁啦，定系点如何啦吓。即系咧，你嗌到汤猪咁嘅声，系真系当初系嗌紧，你只系咁即系讲，你嗌紧救命咋？你纯粹系嗌紧救命，唔系叫床，嗰啲真系唔系叫床嚟。 唔系，都系叫床，叫声咩嚟？ 有人攞把刀劏你咁啊！但系我知系强奸，但系你啲声咧，即系点讲啊？可能你俾人强奸嗰时真系咁样叫，但系问题咧真系硬唔起咧。 你似咩？ 同埋又系图嗰，即系头先讲嗰样嘢，个官能刺激优先呢 样。唔系啊，就系咁样。佢就系嗌到无任何官能刺激。我谂紧，即系你系话嗰啲声似乜嘢咧？好简单啫。你有冇用防毒啊？有冇用 Carbus Sky 啊？有冇用个 Carbus Sky 仲去扫到毒啊？ 我成件事都骷髅啊！真系， 我唔系谂紧，喂大佬，你我可能啲猎奇向嘅会中意啲咁嘅声，但系我谂，大佬你 正常嘅， 你系普通，即系都唔系好普通，都系强普通 label 嚟嘅啫，你唔使做到咁夸张啊！杀人咩？ 方向唔同咯，我只咁讲。 即系仲有啲就系、是、喂大佬，有啲人调翻转，大佬你系强暴嚟，你 label 嚟嘅，你仲系呢啲就系反抗紧嘅，嗌紧救命嘅，咁、你啲呀呀，嗰啲你啲娇喘声啦，我做唔出嚟，我做出嚟大家会惊咁样，总之就系、是、你啲时间会唔会有啲 好配合？好配合我突然间 系咯，你配合度会太高啊？人哋你即系 呢个几个过程嚟嘅， 或者突然间转换性格咯，嗰种 急速坠落算。但系我讲紧，你仲未坠落嗰下就已经系娇喘紧。我谂紧你第一你啱啱我见到你落红咁，你应该系处女嚟噶啦吓。 应该痛嘅仲要。 嗱，虽然嗱我听讲到处女，我就仲要多吐出多样嘢嘅。 等下先讲。 唔系，即系讲佢啲声咧就点讲？佢哋好，总之好奇怪。不过有样嘢可能就系一定要赞嘅。好实用嘅，即系有 autoplay 嗰阵时咧，有啲咧系你想睇埋啲字噶嘛，即系佢你真系睇晒成个故仔噶嘛，但系你语音同语音之间咧系得纯粹字描述嘅啫嘛，有啲佢有啲系会有 BVM， 而家差唔多全部都有 啊 ，BGV 啊，唔系 BGV， 都系嗌紧啫嘛， 唔系下唔系只只有噶，纯爱 game 好多都好冇噶，即系通常系啲 刺激 拔作先，拔作比较 即系为咗唔好断开啊嘛，等你嗰件事可以继续温落去啊嘛。 唔好断开你系去咩啊？佢系可以 即系你先搞嗰样嘢，突然间断咗好似 中间会有啲罐头级嘅 E R 系啊， 轻我啦吓， 系啊，剪下底，即系时间嘅件事开始就断咗。 呢个就唔系套租，呢个真系要赚嘅，因为真系好实用。即系如果有啲人， 喂，点解睇片就系呢样嘢啫嘛？其实睇片， 因为有系啊，因为如果你睇H 动嘅话咧，啲声系冇停过噶嘛。 A B 都系咯，其实 但系问题就系你 一停就成件事好大镬 但系 L 梗未会停噶嘛？咁你又变成你先唔讲嗰啲有啲系飞得好慢，呢个我真系血都呕埋出嚟。 即係係佢飛得好，你 佢個字個 speed， 我係咁 skip 嘅大佬。嗱，首先先唔吐槽嗰啲冚家拎，嗱，我覺得所有冇 control 制用嘅 H game 應該屌曬佢。 啱，同感。 即係嗱，我唔係講緊我真係咁性急唔做唔得，但係問題係關心咧，你 AVG 有時你又要翻跳翻去前面個故仔，去睇翻啲細節，或者係嗰啲分支之類嘅回收細節嗰類。咁你大佬你唔俾我 control 嘅話，你唔俾我 skip 嘅話咧，我係好辛苦啊。即係我要撳實，我要撳實個 enter， 甚至勁撳個 enter， 然後睇你慢慢撩過去，我啲時間啊，大佬嚇， 係好多啦，知道嘢啦。 其實都近年都好少噶，依個都 俾人吐槽得多。呢啲嘢應該唔呢啲嘢應該攞去填海，填得七七八八噶啦，放心。 已經鬧到少，變咗常，變咗定翻啦，係。 呢個好消息嚟嘅，就係嗰啲真係去咗填海噶啦，嗰啲真係酷索 game 咧，就係去曬填海。有啲就係點講？佢點講？佢嗰個 pay 佢通常有得揀 auto pay 嘅時間，有啲冇得揀啦嚇。而家就通常都有得揀嘅。 快定慢咯。 嚇！有最快通常就係講緊非語音就 pay 曬，只要唔係語音就冇曬。當然男聲就係都係跳嘅，男聲可以揀跳埋佢。即係咁呢類為咗方便嚟打飛機啦，簡單講就係。 嗱，講下頭先我 off mic 有講下就係。啲 L game 雖然我講 L game 即係 Rookie game 啦，但係啲 Rookie game 其實有都唔少啲古靈精怪系統，即係話最終之外現車已經係音 game 嚟，係啲音 game， 即係打字拍撳， 係啊，但係因為啲音 game， 哇嚇 L game 反而音 game 嘅玩法係， 都唔奇嘅其實，即係 好簡 單。 嗱呢個好簡單啦，你睇下加藤英嗰度，我覺得你真係可以配段片，配個 lock 屎俾你去打音 game 嘅。冇问题啊，真系唔系问题。 碌斯尼亚插一下，碌斯尼亚插一下，碌斯尼亚插一下，插。 最终天有战车三件出现咗就咩？ 必 杀技 系。 哇！太酷，真系。 呢个神之 手都有必杀技 手。神之手啊嘛，讲紧啊。 笑到碌咗喺度啊！喂，咁都得啊？ 即系啲咁呢类点话系为笑啊？多谢你嗰个嫌人转后生啊！ 唔系，即系有得笑，有得话。 唔系，即系你即系除咗实用之余，你仲要一路玩一路会有啲 笑 咯。 咁你始终即系有啲笑位都 唔 系啊， 几难嘅。因为嗰个佢咧系有限时咧，如果搞唔掂嘅话，其实真系过唔到噶。系有 game 系 有难度啦， 系几有难度噶。 仲要学必杀技。 喂，你明白你实际上你真系做紧佢系逆天嘅嘢嚟嘅，你行过去一个三唔识七嘅女，然后要勾到佢高潮， 咁 要仲要佢仲要唔知啊？你仲系佢又唔告，佢又唔抗拒，唔报警唔成，然后仲要勾到佢高潮，其实个难度系非常之高。 唔系，我觉得同呢个潜入系 唔最难就系、是、最难就系超用战车三咧。一开头咧有几个叫event boss 咧，因为第一周目打佢唔低嘅，你 level 唔够高，你系要二周目或三周目升 level 先话到明嘅，唔该升 level。 即系要嘈，要打怪嘈嘈。 你要明白呢样嘢仲难过 slick 系无俾人唔俾人任何 限制。咁啊 slick 嚟噶嘛？我觉得呢个其实系即系变咗 gear 嚟噶嘛？ 系黐我电车永远系发现到。 不过你讲黐我嗰啲咧，就有个好奇怪嘅嘢就系，无论系呢类讲黐我系啦，即系电车黐我系啦，系只咧都嗱，你话最终黐我电车成架都你自己有就算啦。即系咧，我觉得 旁观啊，好多 呢啲人旁观系从来都冇人出声。话大佬，你如果系你咁啊，你系人七人逼呢位手落去搞，即系啲动作细都算啦。 即系 喂，大佬，你已经系背后位拍紧噶咯。 吓， 即系我谂， 即系咪仲要系好多系 你听你见唔到都感到震动。 好多系突然间中途加入， 因为 开独落不如中途落啊！你 好理解，可以理解嘅。如果车电车人而家咁样，我都加入嘅。 即系佢 咁荒谬嘅嘢，大佬你唔加班，唔系混蠢，真系 好恐真啊！佢系咁样，系讲紧系一个逼到你香港地铁讲紧嗱，差唔多嗰个程度，因为日本地铁都差唔多， 都系差唔多嘅啫， 系逼过香港，日本地铁逼过香港。 哦，我记得 差唔多 呢个林海线嘅痛苦经验。 佢讲紧喺咁逼嘅电车入边， 系离地啊，系 空一个一米半直径嘅距离俾你拍 系。 谂下呢样嘢好恐怖嘅事， 唔我俾人浪咯，成件事你拍嗰阵时，即系周围啲人都会摇咯，我觉得系。 即系嗱，讲啦，我谂呢个咧， 唔系正常嚟讲，其实就唔需要空一位，我系贴住身咧， 架 车喐就已经可以帮 佢。佢贴住个车门， 即系成条车嗰个嗰边防防 有啲真实系嘅，就真系人贴人，好窄嘅距离，然后好啦，但有啲咧系，尤其是动画咧会比较容易见到，佢懒得画，动画你因为你 H game 你画 C G 你画完就得噶啦嘛，以后都用翻个真人嚟。 系啊， 但系你动画你要重新画过噶嘛，所以跟住画少啲人啦， 成串 啊，同埋咧又系李咏泉玩 event， 喂，大佬，你做得细路仔嘅喎，你泳池公开调教， 呢个咧就唔系，呢、這个反而比较贴近现实啦。 唔系一来啦，二来 你好认真噶， 你边睇得到？ 你喺夏天嘅泳池，你系有时真系会见到有啲氹氹喺度飞，喺度飘嚟飘去，喺边度做紧？你自己谂，系现实啊，又有讲紧。 唔系，但系问题系你水底系望得清二楚嘅。 唔系佢始终有反射，未必睇得到 嘅。唔系啊，你潜伏水又见得好清楚嘅。 咁因为冇乜人咁样咁得闲，佢你喺呢个地方度做咧。基本上咧，你睇下好隱蔽個甩頭，然後 應該啦，呢、這個就 係身貼身咁樣，係我知唔知啊？好難見，就算見都冇乜嘢可以俾你見到。 見到嘅其實係 係啦，即係、就是、所以咧，相對嚟講個超現實程度係冇咁高嘅。 嗱、啊，講超現實啦、嗯，催眠 game， 哇呢樣 嗱，先講最經典、最經典，即係喺 Silky 最成功嘅催眠 game 啦，學完催眠奴隸啦，嗰、啊、只就係、是、好似係用部相機影嘅，唔係手機。 手機。 嗱，十呢个咧系最唔使用脑嘅，用手机。跟住咧，催眠术系咧就真系学催眠术嘅主角系要攞只教学工具咧。 有之前玩过一只嘅个主角真系用呢个心理，即系去掌握女角嘅心理去催眠佢哋。 呢啲就比较咩，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宁愿你真系好似你整部相机，即系好似系嗰个咩，你整个嘢，因为拍你真系可以令你失忆，或者系甚至系令你咩， 被操纵。 你再夸张少少去操纵啦乜？我即系真系好过你瞬间讲两句说话，佢个人就完全变咗形格唔同咗。 我唔係有種係強行催眠嘅，即係佢係清醒嘅，但係問題身體唔聽指示嗰種。唔係有兩種嘅，一種係真係完催眠，即係例如話係催眠術係嗰種，就係 唔知自己發生咩， 同埋佢擺咗啲唔正確，擺咗另一種強制觀念啊，或者佢令你以為要咩嘢 啊，強制植入咯， 係強制植入知植入一種知識咯，有一種咧就係咩？身体受控制嘅， 强行操控咯。 意识还意识，身体还身体，甚至会讲埋啲唔同嘅意识冇关嘅说话 啊嘛。唔系有，我唔知系咪我其中睇过一套个表现有啲似 Gears 啊，系啊， 佢好收嗰只表现。 即系你搞啊嘛，你搞你咁嘅超现实咧，就仲可以接受。但系你喺冇咁嘅情况下，你讲两句嘢就真系我啲 Gears 咁，我觉得好夸张。系一只就有一只咧就可以。 同你讲有 Gears 嘅存在就可以做到 一 样。 有一只咧就好现实嘅，系唔系讲咩系？催眠香，即系呢类嘢，我觉得即系 迷魂香， 真系啊！其实点话，听咗唔少啦，咩什么迷魂香 啊，系啊，即系唔系令到意识薄弱，跟住， 唔系佢纯粹问完之后会发情 啊， 即系咁就好，咁就其实就虽然都有啲奇怪，不过 其实讲到呢样嘢咧，必须要讲呢个现实中春药系唔存在噶。 一路都话有人话有人话冇，咁如果佢存在的话，用气体形用燃烧气体形式存在，咁都唔系好正常嘅事啦。即系嗱咁嗱，佢哋讲呢样，我觉得即系最，我觉得最唔合理嗰啲，其实都系处理。啱啱讲过， 讲埋呢个系咯。 有冇啊？你谂下 H Games 掉嚟，件件都如花似玉，件件都咁 Q 靓， 系 件件都系处理。 系 件件都系 百分之一百，我几乎 除人妻属性之外， 冇啊呢样嘢。 人妻都系处女啊，冇 哇 未搞 咩 game 嚟嘅 ？A T R 系嗰啲啊， 真系玩过有 game 嚟。我记得啊，我记得 有讲过。 有啊，但问题我唔记得边只 game 啊，我记得系玩到我乌鸦嘴嘅，咁都得啊？ 佢话佢 新 婚之后，老公好忙。 系啊， 呢个系Powerfi 啊，处女人妻啊，魏玛。佢老公系冇搞过个老婆就死咗嘅，死咗嘅， 唔系冇所谓，我哋都放心，我哋呢度讲得 H game 就唔介意讲粗口啦。 我唔会出嘅， 即系佢话我哋冇伏语噶，唔好意思啊。即系嗱，咁佢大概咧，大概嗱呢样咧就算啦 ，OK， 你仲可以讲一通解一通嘅。即系我见到最夸张嗰张咧系，小姐你大紧肚，有落红，即系处女怀孕。即系你同圣母做紧 咩事啊？ 佢补翻个膜啫，其实系 唔系你唔系全膜手再手术 系嘛？即系嗱，如果你唔系搞呢个嘢，就系我同圣母做紧，我做天谴啊，大佬！ 唔系啊，我谂紧你一样嘢，呢个同步 唔系， 即系同一个做紧，跟住你感受到 好简单，擦伤唔系好简单，纯粹用力太多擦伤咗啫。 ESP 嘅话咧，就呢个都系见埋唔少嘅超分之个，即系通常系双胞胎。你同个妹做，个爹又感觉， 系同步到啊！ 系通常个家姐咧，一定喺人哋面，喺啲诶上紧堂啊， 即 系总 之唔啱 嘢啊，总 之唔啱时间啦， 喺街上边啊，即系我大佬你即系 跟住个大髀收下， 但系最惨嘅就系最紧系最惨系咩啊？你个妹破处，个家姐一齐红。 系。 喂，大佬你 系啊，同步完全同步， 一世人得一次。 唔系，连白色，连白色都 物理，啲物理上啲咩 嘢？即系喂，大佬你一世人得一次嘅，系俾你个妹攞咗去喎。 系， 即系有啲惨啊！你知 系， 真系佢就系佢诶嗱，但系问题就系点解会咁 做咗呢啲？ 其实都好正常嘅，因为啱啱大家讲过啦，你要兴奋啊嘛。 系啊，喺呢个中间啦，呢个中间， 因为即系嗰只下级生意啊，系嘛？即係嗰只飛鼠， 摘啲心理脆弱， 下生嘢， 呢個飛鼠， 喂，我 馬奇， 寄刀機碟啊，爆碟啊， 黑碟，跟住寄信去話呢件不良品，我要返品，點解？因為個女主角個腦有問題。即系女啊，呢个系唔系佢系话佢个女主角系破损品，要求换要求更换，因为佢嘅处理膜破损咗。 唔得太离，呢个太真 啊！喂，呢个精神创伤真系太犀利啦！ 只 game 就好正常嘅，只 game 话要玩现实系啊嘛， 系玩家嘅精神创伤呢个系。 最搞笑嘅唔系某一两个玩家，我谂佢得几个嘅啫。即系你话 五次拥有嘅全部买咗晒上。 呢个 game 之搞呢个 game 之后个沟咧，系个官网 F 官网系冇呢个 game 登嘅，从来呢个 game 封印咗噶。喺官网我唔知。 但系讲紧诶， 一下个生意系几好玩。 因为佢入边佢最火上加油系话，我系特登咁样做嘅，点解？因为我要贴近现实。我话佢屌你老尾啦，贴近现实，我使捻玩 H game， 即系一定要讲粗口呢个嘢，真系唔讲粗口唔得噶呢个嘢。 即系就系 打飞机用啊嘛，啱唔啱？ 即系无论你系生理上嘅打飞机，定系心理上，即系 精神上打飞机咯。 精神理智，系自我安慰。即系大佬，我现实已经系件件都唔系处噶啦。即系当然啦，你因为你 唔系有你有机会上处咩？ 你 话 铺铺都去到十八九岁先追人嘅话，就即系日本嚟讲，你要仲去仲系处啊，都几困难。仲要咁嘅样，咁嘅质素，喂，但系个件件跟住角色天香嘅级数，你话我听佢唔系处，你话上佢有病啊，你话佢有 A 屎啊，都有人肯做啊，唔好信我肯定咁样。即系 为咗处理去到几尽， 即系所以嗱咁当然啦吓，呢个就唯有大家佢话，我只系我无法接受嘅，只系处理生仔，我真系冇办法，即系点讲啊？ 即系矛盾嚟嘅呢个， 但虽然可能真系硬气嚟，但系我真系冇办法对住个圣母打飞机咯。 即系 呢个我系惊天谴嘅。 嗱，仲有喺 L game 里面咧，男角 冇眼噶嘛？ 唔系冇眼，意思唔系嗱，一系冇眼，一系就系哇 冇人面， 唔系啊！而家潮流兴嘅咩？佢穿唔同男主角嚟噶，有啲系 嘅操控， 唔系好有型嘅，充满非常有型格嗰啲啊 ！L game 咧有三种主角，一种就系冇眼而 cam man， 嗱唔知点解冇眼嘅一定系 cam man 嚟嘅，即系或者系点讲啊？你脑入边补翻只眼俾佢， 唔 系 好正常嘅靓仔， 唔系讲而 cam 靓仔噶， 唔系即系我知嗰啲即系好平凡冇嘅模特色， 佢唔系 好似成哥嗰种， 应该系呢一种嚟嘅， 成哥特别嘅。 啊，成哥算靓仔噶啦， 靓仔噶啦， 真噶， 总就系美少年嚟噶。 即系我觉得就系呢一类啦，总冇眼嘅，即系头发，因为佢要合理地令佢冇眼，因为冇眼系因为佢要佢令你玩家代入。呢个入边呢个有理论嘅， 我尽量去存在感啊。 咁因为要冇眼咧，啲头发一定要用杂乱去遮到个头，咁所以通常都变成嗰一种，一种咧就肥宅，即系通常都系呢样。 呢 个 叫 kick game 啊，呢样嗰种最多，诶中意当然。 咩阴质 仲有中意 阴质 pack 嗰个啫， 仲有啲即系仲有啲大叔啦，即系通常都。 阿作阿乜作乜作嗰啲， 作系用经典噶大佬。 通常系呢三种噶啦，咁但系啲用过。 但通常阿大叔系鬼叔系噶嘛，会系个情况系。 唔系噶， 都有。 嗱，我都系嗰句。 唔系，但系小睇到呢个系 鬼作系纯粹嘅，到而家为止都要咁讲，呢个一定要讲嘅。即系话唔讲呢个嘢嘅，唔系 L game 玩家。OK。 所以我唔系咯。 做咗，因为佢即系话呢个系佢入边偷到嘅嘢噶啦吓。通常冇眼嘅系纯粹作。 系。 通因为为咗令你代入啊，因为佢要令你可以代入。即系当年就系吐槽紧，你要做主角，你只眼谂咩到先？先叫攞你隻眼嚟做 我做生會玩嗰 啲 其他咯。 但其實而家嗰啲純愛 game 咧，啲主角都係有眼嘅，因為而家俾人吐槽一大堆。 好簡單，最終天可以車男主角成 Cameron 度，哇！你真係咁型啊！ 你 Cameron 度使唔使做痴漢啊？ 唔係，做千海一本道咪叫做。 喂，嗱咁样系为嗱咁样，其实可以增加个合理性嘅，好认真嘅。当有条咁靓仔啊，嘅仔喺度，一条翻转你睇翻，相对应嘅，有条咁靓女啊，喺电车度搞你，你会唔会笑叫先？ 啊， 系咪先？系咪合理少少先？ 得你赢。 即系。 即係咁想你又點都好過有嘅又肥又流汗 credit card 嘅肥渣喺度搞你。 但偏偏又 黐埋你度，你嗌緊救命啦！佢點搞你啊？係 啊， 有啲例外嘅嗱Bishop 咧通常都係屬於 Bishop 嗰批咧，可能叫係 Cameron 係 Bishop 嘅男主角，多數都以 Cameron 係嘅。至於以前Alien即係而家不似 Soft 咧，即係走咗出嚟啊，獨立嗰間咧，佢男主角咧就個個都係佢唔係正太啊，係瘦弱瘦彎彎嘅細粒仔嗰種嚟嘅。 瘦弱書生 係瘦、 瘦又乾又瘦， 又瘦又瘦啦嚇， 又瘦乾瘦瘦嘅，同埋當然最經典佢佢嗰個唔知咩人係，又係穿喺依間公司佢長期做主角宿敵嘅。 即係嗱，嗰啲反而嗰啲女咧，反而係而家係發出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咧，我係發現係越來越冇腦。即係你而家咧係真係一隻網絡啤咯。近年我真係除咗呢隻，我真係唔太覺。 我反而覺得係冇者喎。 即係你係唔夠，唔係冇，係要認真。你真真正正揾下呢一年出嘅有幾多件係嗱，當然係因為而家喺現存嘅 真 係，你只要宣稱佢，你只要宣稱佢過咗八歲就冇問題噶嘛。咁理論上你畫幾幼都冇問題噶嘛。 反而上年咧有隻 Oangle 咧，係佢係怡寶法拗嗰條嘢拗嗰條法例之前咧，應該係最後一隻嚟喎。 佢話啊嘛，咁後尾冇事， 後尾打咗。 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真係好少嘅，因為點解係呢個主要係因為大家唔敢做，即係唔敢去搞呢個角色。 係，真係依家自熟又可以自熟咯。 啊，就嗱，仲有一就再一樣，我嗱你咁啱啱講無眼無面女，但係無面男咧，係啊，都算小事，冇所謂，我唔理佢啦，仔、 okay, 你呼呼嘅，我見過無面女，係成隻 game 都係妖魔鬼怪啲白 game 咯， 嚇、 啊，即係。有件系单眼嘅，喂大佬，我唔系赵军人，我对单眼系冇情结嘅，大佬，觉得一只眼嘅女 系可攻略女角嚟， 嗱可攻略女， 喂佢成只都系嗰啲古人精怪嗰啲人类嘛， 主人古人精怪， 咁成日有啲乜嘢角色 真系白 鬼 啊，喂大佬，问题就系你顶唔顺啊， 口味问题呢啲，咁 即系我可以接受件女系蓝色嘅。系史莱姆，有三个波 ，X 三个波少啲，通常 三个波又唔得，三个波。 反而呢个单眼， 啲福宇系我真系， 你真系啲重口味。 睇样嘛，大佬，你睇 AV 都。 我睇摩提嗰种系咪？ 同你睇 AV 一样。 送你嗰种情况嚟噶。 有一部分系睇样噶嘛，大佬，你我睇到块面，喂，大佬，我睇到佢就已经唔想，我已经系唔想食，我想食只 game 啊，大佬。 反胃系。 不过嗰句名有人中意啊，有人单眼盲啊，叫做 啲反差盲嚟嗰啲啊， 有点而顶唔顺啊，即系你话你长舌，我你条你身度可以卷住啊，主角条马捻 ，OK， 都 喂表现奇系咁， 最攞命就系有依角色嘅女角咧系人类嚟噶，我见过，哇，你咩构造啊你？ 咁多人类。 喂，人外咧就我蜘蛛娘我都見過咧，後面仲有一大劈嗰啲風， 但係最常都係貓娘同狗娘噶啦， 嗰啲係貓兒啫。 貓兒冇意思。 真係要玩一間 game online 咧，就好調翻轉好少，即係佢哋係咁俾一格噶咋，反而唔係佢哋攞嚟做重點啊。佢通常有啲好恐怖嘅嘢。不過 即係 game online 我都真係偏門嘅嘢嘅啫，即係你唔係嗰啲即係有貓兒。 唔係㗎，你玩 RPG 係嘅，即係玩奇幻係嘅，好多史萊姆娘嘅。 唔係，問題係你要 H 啊嘛， 娛樂唔係，佢咪變咗條，佢咪變成條女咁嘅樣咯。不過除咗男， 唔係咁你都要似翻個女嘅形象，你先可以起到啊嘛。 佢嗰啲嗰一外都正常嘅。佢講頭先有冇日講嗰啲係真係成隻 game 強調啲係怪物、古靈精怪、獨特嘅女。 即係好簡單，伊勢戰女神嗰扎一定係有隻史萊姆噶嘛，通常都係藍色啦嚇。 啊！ 即系咁，佢 但系嗰啲基本上佢除咗蓝色之外，系正常人类嚟噶嘛？ 系啊，唔系虽然啦，佢射完，即系佢嗱呢个射完之后，佢入边就见到啲半透明嘅感觉，唔系只 game 啦， 咁粗糕定意思？ 佢特登嘅，因为 液体嚟噶嘛， 要强调翻个液体啊嘛，即系佢呢类人外咧就点讲啊？就佢我先讲，我身边系有个 friend 系好中意呢类嘢，所以我佢三不时点呢个图，我真系见埋唔少。 反胃啊！ 我咪无反胃，点解话你起到机咧？你起到机，你厉害，我自愧。 金牌下风啊嘛呢个。 金牌下风真系金牌下风。 我真系冇胃口咯，呢啲嘢。 三日手六只脚嗰啲咧吓， 其实差唔多。 差唔多啦，因为再讲落去又会变咗又嗰啲系统问题。因为莫名其妙，头先我讲啦，淫语系淫语攻略游戏，就系你本人面車二代， 其實好多 你喺個我唔明點解你車站行嚟行去，仲有收集啲淫語又攻略女角嘅咧？ 呢啲就算啦， 即係有機會上就先再先。 唔係啊，依日嘅因為太電，所以之後尾出咗只任宇無修正版嘅，係頂佢個肺。 佢呢個 Resolve 係唔知點解出埋曬依家外嗰啲修正版啦， 莫名其妙嘅修正版。好啦，咁今個禮拜差唔多啦，咁下次再諗咗咩古靈精怪嘅無謂題目再出嚟講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再見， 拜拜。